汉书卷四十，张陈王周传第十。张良字子房，其先韩人也。大夫开地，享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富平，享西王、道惠王。道惠王23年，平卒，卒20岁。秦灭韩，梁少为患事韩，韩破，梁家童300人，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财求客赐秦王，为韩报仇，以5世向韩故。梁常学礼淮阳，东见沧海军，得力士。为铁锤重120斤。秦皇帝东游，至博浪沙中，梁与客狙击秦皇帝，误中覆车。秦皇帝大怒，大锁天下，求贼极甚。梁乃更名姓，王逆下邳。梁常见从容不由下邳一上，有一老妇一鹤至梁所，直堕其履一下，故谓梁曰：“孺子下取履。”梁愕然，欲殴之，谓其老，乃强忍下取履，因跪尽。夫以足受之，笑去。梁书大惊，夫去离所，复还曰：“孺子可教矣。”后5日平明，与我妻辞。梁因怪，跪曰：“诺。”5日平明，梁往，夫以先在。怒曰：“与老人妻后何也？”去。后5日早会。5日鸡鸣亡，府又先在。父怒曰：“后何也？”去。后5日父早来。5日梁夜半往，有请。府一来，喜曰：“当如是。”出一边书曰：“读士则为王者师。”后10年兴。13年，孺子见我，即北古城山下，黄石即我矣。遂去不见。旦日视其书，乃太公兵法，梁因异之，常习诵。居下邳，为任侠。项伯常杀人，从梁逆。后10年，陈涉等起，梁亦聚少年100余人，景驹自立为楚假王，在留。梁欲往从之，行道遇沛公，沛公将数千人掠地下邳，遂主焉。沛公拜梁为旧将，梁朔以太公兵法说沛公，沛公喜，常用其策。梁谓他人言，皆不行。梁曰：“沛公待天授。”故遂从不去。沛公之薛见项梁，共立楚怀王。梁乃说项梁曰：“君已立楚后，韩诸公子衡阳君成贤，可立为王，亦树党。”项梁使梁求韩城，立为韩王，以梁为韩司徒，与韩王将1000余人西掠韩地，得数城， 秦者复取之，往来为游兵颍川。沛公之从洛阳南出还原，梁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，及杨雄军。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杨敌，与梁俱南，攻下渊，西入武关。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姚关下军，梁曰：“秦兵尚强，未可轻。臣闻其将屠者子，古树亦动以立，愿沛公且留臂，使人先行，为五万人聚食，一张旗帜诸山上，为疑兵，领立一击持重宝弹秦将。”秦将果欲联合聚西袭咸阳，沛公欲听之，梁曰：“此独其将欲叛，士卒恐不从，不从必危，不如因其懈击之。”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，逐北至蓝田，再战，秦兵竟败，遂至咸阳。秦王子婴降沛公，沛公入秦，公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哙谏，沛公不听。梁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故沛公得至此，为天下除残去贼，以缟素为资，今使入秦，即安其乐，此所谓助桀为虐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毒药苦口利于病，愿沛公听樊哙言。”沛公乃还军罢上。项羽至鸿门欲击沛公，项伯夜驰至沛公军，私见梁，欲与俱去。梁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王去不易，乃俱欲沛公。”沛公大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梁曰：“沛公常欲备项王爷。”沛公曰：“邹生睡我巨官，无纳诸侯，秦地可望也，故听之。”梁曰：“沛公自夺能却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曰：“今为奈何？”梁因邀项伯见沛公，沛公与伯饮，为寿结婚，令伯拒言沛公不敢背项王，所以拒官者北他道也。项羽后解，语在羽传。汉元年，沛公为汉王，往巴蜀，赐梁金百亿，铸二斗，梁俱以献项伯。汉王亦因令梁后位项伯，实请汉中帝，项王许之。汉王之国，梁送至包中，遣梁归韩。梁因说汉王稍绝战道，使天下无还心，以故项王意，乃使梁还，行稍绝战道。梁归至韩，闻项羽以梁从汉王故，不遣韩王成之国，与俱东至彭城杀之，使汉王还定三秦。梁乃谓项羽书曰：“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赴东。 又以其反书谓禹曰：“其与赵与并灭楚，项羽已故，北击齐。”梁乃践行归汉，汉王以梁为成信侯，从东击楚，至彭城，汉王兵败而还，至夏邑，汉王下马拒安而问曰：“吾欲捐官以东等弃之，谁可与共攻者？”梁曰：“九江王布，楚骁将，与项王有隙。”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，此两人可及时，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主大事，当一灭，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楚可破也。汉王乃遣随和说九江王布，而使人连彭越，即魏王报反，使韩信特将北击之，因举燕代其赵，然足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梁多病，未尝特将兵，常为画策臣，时时从。汉三年，项羽即为汉王于荥阳，汉王忧恐，与利益姬谋挠楚权。厉声曰：“昔汤伐桀，封其后启；武王诛纣，封其后宋；今秦无道，伐灭六国，无立锥之地。陛下成复立六国后，此皆征待陛下得意，愿为臣妾。得意已行，南面称霸，楚必敛刃而朝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促刻印，先生因行配之。厉声未行，梁从外来谒汉王。汉王方时曰：“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。”俱以厉声计告梁曰：“与子房何如？”梁曰：“谁为陛下画此计者？陛下是去矣。”汉王曰：“何哉？”梁曰：“臣请借钱助以酬之。昔汤武伐桀纣，封其后者，夺能治其死命也。今陛下能治项籍死命乎？其不可依也。”武王入阴，表商戎驴，是箕子门，封比干木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二矣。发巨桥之粟，散露台之材，以赐贫穷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三矣。因事以毕，掩革为宣，道在干戈，是不复用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四矣。修马化身之羊，是无所为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五矣。犀牛桃林之野，天下不复枢机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矣。且夫天下游士，离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者，但日夜往咫尺之地，今乃立六国后，为无复立者。由是各归事其主，从亲戚反故旧，陛下谁与取天下乎？其不可欺矣。且楚为无强，六国复挠而从之，陛下焉得而臣之？其不可八矣。常用此谋，陛下是去矣。 汉王辍使吐哺，骂曰：“庶如，击败乃公事。”领促萧印。后韩信破齐，欲自立为齐王，汉王怒，梁说汉王，汉王使梁受齐王信印，欲在信传。五年冬，汉王追楚至阳贾南，战不利，必故陵，诸侯期不至，梁说汉王，汉王用其计，诸侯皆至，欲在高纪。汉六年，封功臣，梁未尝有战斗功。高帝曰：“允筹策帷幄中，决胜千里外，子房公也。”自责其三万户。梁曰：“使臣起下邳，与上会留，此天以臣受陛下，陛下用臣计，幸而时众，臣愿封刘足矣，不敢当三万户。”乃封梁为刘侯，与萧何等俱封。上以封大功臣20余人，其余日夜争功而不绝，未得行封。上居洛阳南宫，从复道望见诸将，往往数人偶语。上曰：“此何语？”梁曰：“陛下不知乎？此谋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天下主安定，何故而反？”梁曰：“陛下岂不依与此属取天下？今陛下以为天子，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，而所诛者皆平生仇怨。今君立济功，天下不足以变封，此属为陛下不能尽封，又恐见一过失及诸，故相聚而谋反耳。”上乃忧曰：“唯将奈何？”梁曰：“赏平生所增，群臣所共之，谁最甚者？”上曰：“雍齿与我有故怨，硕窘辱我，我欲杀之，为功多不忍。”梁曰：“今即先封雍齿，以示群臣。群臣见雍齿先封，则人人自坚矣。”于是上至九，封雍齿为十方侯，而即促丞相御史定公行封。群臣罢酒，皆喜曰：“雍齿且侯，我属无患矣。”刘敬睡上都关中，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多劝上都洛阳。洛阳东有成皋，西有小冕，背河向洛，其故亦足事。梁曰：“洛阳虽有此故，其中小，不过数百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敌，此非用武之国。夫关中左小韩有龙属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怨之力，祖三面而固守，独以一面东至诸侯，诸侯安定，何谓曹绾天下？西己京师，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书，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。”刘敬说是也。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。梁从入关， 性多疾，即导引不识骨，闭门不出岁余。上谕废太子李七夫人子赵王如意，大臣多政，未能得坚决也。吕后恐，不知所为。或谓吕后曰：“刘侯善画计，赏信用之。”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节粮曰：“君常为上谋臣，今上日欲议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卧？”良曰：“史上硕在疾困之中，幸用臣策。今天下安定，以爱欲议太子，骨肉之间，虽臣等百人何益？”吕泽抢邀曰：“为我画计。”良曰：“此难以口舌正也，故上有所不能治者四人，四人年老矣，皆以上慢武士，故逃匿山中，亦不为汉臣。然上高此四人，今公诚能无碍金玉璧帛，领太子为书，卑此安车，因使便是故请，宜来。来以为客，时从入朝，令上见之，则宜助也。”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，卑辞厚礼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可建成侯所。汉十一年，情不反，上疾，欲使太子往击之。四人相谓曰：“凡来者，将以存太子。太子将兵，是危矣。”乃说建成侯曰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即为不义，无功则从此受祸。且太子所与俱诸将，皆与上定天下骁将也。今乃使太子将之，此无意使杨将郎，皆不肯为用，其无功必矣。臣闻母爱者子报，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赵王常居前，上曰终不使不孝子居爱子上，明其待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即请吕后承见位上气言，情不天下猛将善用兵，今诸将皆陛下故等疑，乃令太子将，此属莫肯为用，且不闻之，故行而息耳。上虽急，抢在资车，卧而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尽力。上虽苦，抢为妻子计。”于是吕泽夜见吕后，吕后承见为上气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“吾为之，庶子故不足前，乃公自行耳。”于是上自将而东，群臣居首，皆送至霸上。良吉强起至屈游，献上曰：“臣宜从，即甚。楚人飘急，愿上甚无与楚争锋。”因税上领太子为将军兼关中兵。上谓子房虽急，强握父太子。是时叔孙通以为太傅，梁行少傅氏。汉十二年， 尚从破不归，即亦甚，欲欲亦太子，良谏不听，因即不事事。叔孙太傅称说尹谷以死争太子，赏杨许之，犹豫一之，即宴置酒，太子逝，四人者从太子，年届80有余，须眉皓白，衣冠甚伟，上怪问曰：“何为者？”四人前对，各言其姓名。上乃惊曰：“吾求公，必讨我。今公何自从吾而游乎？”四人曰：“陛下轻视善骂，臣等亦不辱，故恐而亡逆。今闻太子仁孝，恭敬爱事，天下莫不严谨，愿为太子死者，故臣等来。”上曰：“凡公幸足调护太子。”四人为寿已毕，驱去，上目送之，召戚夫人指示曰：“我欲议之，彼四人为之辅，与议已成，难动矣。吕氏真乃主矣。”戚夫人泣涕，上曰：“为我除吴，吴未若楚歌。”歌曰：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，羽翼已就，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又可奈何？虽有增卓，尚安所失？”歌数阙，戚夫人虚膝流涕，上起去罢酒。竟不议太子者，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。良从上击带，出奇迹下马邑，极力萧相国，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重，非天下所以存亡，故不住。良乃称曰：“假是相韩，即韩灭，不爱万金之资，为韩报仇强秦，天下震动。今以三寸舌为地者师，封万户为列侯，此不一之极，余良足矣。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乃学道欲轻举。高帝崩，吕后得良，乃抢嗣之，曰：“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之过隙，何自苦如此？”良不得已，抢听时，后六岁薨，谥曰文成侯。良时所见下邳一上老府与书者，后13岁从高地过极北，果得古城山下黄石，取而保辞之。即良死，并葬黄石，每上冢服蜡辞黄石。子不宜嗣侯，孝文3年，坐不敬，国除。